那么，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关于个体意识和物质现实实相。其实，自我的个体意识时时都在和物质现实实相不断的互动中。只要你的这个物质身体接收器频率达到一个波段的范围，越来越多的去符合自身本质喜好的那个振动频率，通过改变这样的频率。经由改变自身的频率，相当就已经改变了你整体的接收器的接收频道，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自我整体物质实相的一个振动频率。通过更加还原于自我，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在创造一个梦境物质实相，在此的，并没有独立于你之外的物质现实。你可以使这个梦境更具符合你的期望，你会对这个物质现实实相越来越放开，越来越信任，越来越投入其中，在其中体验无我，与万物合一，是一切诸相。与此同时，在这样的整体运作里，每个个体都与之互相配合，互相影响，在各自的层面和整体的层面上，顺其自然。的古意就是古代的含义为，以对其机制和纹理的透彻认知，就可以在其上运用自如，或者然是如同样子、面貌、字是自我，顺着我是谁的定义，完全自主自愿的自由选择我是谁。并按照这个我是谁的样子去体验和行动，其实就是顺其自然的意思。我们的所有的意识个体都是一体的镜像碎片，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体，我们作为一体的一部分来展现和表达这个整体的自我，这并不是只把自己当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孤立分离的部分，我们是部分的同时，又是整体，是部分和整体完全一样，完全就是同一体。如果不好理解的话，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在每个角落、每个点上都具有沟通和放射功能、质地像水一样的镜子。我们的惯有思维模式却把一个整体作为一个独立碎片来表达和展现，而当我们知道我们的本质存在，我们将明白作为整体如何去经历和体验更多。当我们表达展现我们自身，恍若我们是更加的一体时，就会获得一个膨胀变大的、更加扩展延伸的经验，再也不需要因为分离感而试图去掌控什么？我想大家都玩过拼图，一个整体和部分的统一，每一块拼图就是个体意识碎片，而那个完整的图案就是整体。怎么样才能让自我舒适，并且又最贴合那个整体运作呢？在每一个当下，尽可能的以最舒服的方式去舒展自己。是的。你可以看一看那些拼图的碎片，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碎片，当你在害怕自己是否自己凸出来的那一块会伤害到旁边的，并且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同时，你怎么知道其实和你契合的那一块有一个凹，所以你硬生生地折弯了自己的凸，那么等着你契合的那个凹永远就空着一个洞。通过做我们自己的本来本性的自我，我们才会是我们本性的状态，并且只有通过我们是自然本性的状态，才能和本源整体相合，并通过与本源整体相合，我们才能服务于每一个其他的碎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支持服务于整体。也就在支持 服务于所有整体里的其他的所有那些心甘情愿的乐于做其本来面目的我们。个体意识的创造者感知了物质实相，却往往不明白与这看似独立的物体实相之间的联系。而我们已经带着大家体验过，在感知者和被感知的东西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界限，被感知的东西往往是感知者的延伸，以感知者当下的状态来感知。那么如果我们带着红色的滤镜，很显然我们看到的世界肯定不是它真实的色彩。然后作为个体的我们，不可避免的需要和这个物质实相产生互动，以各种内在感知或者是内在感知所创造的物质资料象征，比如说听觉、视觉、嗅觉、味觉、情绪等等。我们非常容易地将自己与这一切物质实相资料认同，同时呢进行自我编程。通过年复共鸣的意识概念定义来建立各种各样的标签。这也不难解释，那些寻求解脱之道的修行者，他们会采取说在某一个山洞里面待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或者用各种看似自虐的法门来隔绝这一切。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企图毁灭或者是超越各种自我的标签。换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一切看似被有色镜片过滤而扭曲的物质实相，也正好就是我们发现自我意识戴上的那层镜片的最佳途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体验物质实相和在物质实相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件来进行一个平等的互动。你会发现你相信了什么，你会发现你是如何去看待这个实相的，那个镜片到底是什么，同时惊叹于并享受于自我意识着拥有着如此迷人绚丽的创造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所谓的交流。其实真正的交流基本不会发生，而它又是在时时刻刻的发生。一切的语言、文字以及符号以及背后的一切都是意识频率的转移。很简单的一句话，在不同的意识频率下所带来的信息天差地别。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派之前体验过仓央嘉措，然后仓央嘉措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诗，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当派遭遇选择进入两难境地的时候，那么他总会想起这样的一句诗，并且一声长叹。那么今年在七月份的某一天，当派在阿卡西里回溯到这个角色，经历了当下与他共鸣的意识及情绪，并且他进入了深入的探索之后，他突然一下发现这句话的意思变了。那么他当时的描述是，他当时极其舒畅地呼了一口气，化作接受造物所给予的一切的赞叹。这世间所有的法，当你不负你如来时的样子，就绝对不会负你喜爱的一切。所有的一切在你想要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喜悦之情油然而生。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其实真的不在乎说语言、文字或者符号它到底是在表达什么，而是当你去读取这一段信息的时候，你的意识状态是什么样子。就好比说你真笨，我们已经不用说如果这句话是出自于你单位的领导和 你的爱人之口给你们的感受的天差地别，那么就是在不同的语境或者情绪之下，同样出自一个人的口，给我们带来的感受都会完全的不一样。当我们越来越觉察，越来越敏感以后，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基本上人们的交流，其潜在意识都不是为了达到那个平等的交流，而是不断的去为了证明自我，不断的去用铅笔一遍又一遍将已经拥有的自我意识框架里的种种概念描黑突出。所有的自我个体意识正是由我们用各种信念框架定义概念答案所堆砌而成，不断的体验自我的存在。那么我们在这里并没有任何批判的意思，这样并没有任何的问题，自我时时刻刻都想要体验存在。那回想一下，我们竟然还在各种交流的过程中，先一遍又一遍的组词语句，以自我个体意识的概念标签为经验参照，去猜测对方的逻辑思维，或者是猜测对方的心理状态，而此时脑海里已经预测好了对方会接的话，好像似乎一切都已经发生。是的，是你在当下及时创造了这个交流的全过程，时时刻刻的以当下自我个体意识标签去评判这样的交流是否符合我们想要的结果，来反证自我。当我们一遍一遍用这样的方法来反证自我时，我们就在下意识的给自我设限，于是又进入了那个重复编程的循环中。而当下却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对话里觉察自我的念头。原来所有的交流真的并不存在，确切地说，它只存在于自说自话或者与神对话。当我们知道并完全的信任这一运作机制，并把目光转向自我内在，而在当下发生直觉性的互动，那么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利用宇宙精准的共识性，来借由看似他人的口，觉察自我念头的机会。那么给意识个体解读阿卡西的过程，基于以上的原理，将可以运作得很完美。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扩展到各个方面的互动，包括说是疗愈，包括说是水晶解读等等。那么所有一切的互动关系，宗旨就是在其中直觉性的表达自我，而在于其中觉察念头，可能更加具有一些价值。还是那句话，当我们越来越允许自己去体验自我，越来越多的对自我创造的宇宙保持敞开，并完全的臣服，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安全的，并致力于积极的服务于自我的一切，它就是自己，时刻觉察内我的念头，你就会惊喜地发现这完美的宇宙共识性机制。所谓的因果定义为你投射什么，你得到什么。所有一切的物质实相、互动关系都在完美的展现自我，并全然的反馈于内我。那可能有一些同学在这两天阿卡西的学习过程当中，经受了自我解体的过程，大家也都开始慢慢的去接受了这个所谓的物质现实是个幻象。可正是由于这样，所以生活开始没有了着力点。毕竟这个阿卡西的课程不是教人开悟的，而是教人真相和如何更好的去生活。所以在这第三天，我们专门的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冥想环节，来帮助大家回归到生活。现在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去 准备一下，那么8:50的时候回来，你可以去找一个舒服的姿势，然后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冥想。8:50准时回来。